谁把花蝶写成碑，谁在千年等一回，红尘总有梦，何必问是与非，历尽了沧桑更懂得无悔。谁把花心化作泪，谁在梦里仍相随，人生这杯酒怎么喝都是醉，过往的云烟坦然去面对，冷冷的眼泪随风吹，才知道离别的滋味，多少寒霜多少心碎，多少无奈慢慢体会，珍贵多少寻觅，多少负累，多少风景依然你最美。谁把花心化作泪，谁在梦里仍相随，人生这杯酒怎么喝都是醉，过往的云烟坦然去面对，冷冷的眼泪随风吹，才知道离别的滋味，多少心碎，多少无奈慢慢体会，飘飘的落花如流水，才知道花期的珍贵，多少寻觅，多少负累，多少风景依然你最美，冷冷的眼泪风吹，才知道离别的滋味，多少寒霜多少心碎，多少无奈慢慢体会，飘飘的落花如流水，才知道花期的珍贵，多少寻觅，多少负累，多少风景依然你最美，多少寻觅，多少负累，多少风景依然你最美。